第117章，礼物。 雪莉坑完人就被油货逮起来了，连同萨利一起捆在床上。大家回到楼下，围坐在了茶几旁。舒雪和杨叔有点出神，没吱声。吴丽拿着答题纸看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 如果球里面是真正的雪莉，那三个雪莉躲进去只要两个矮柜，萨利带一个球，那假雪莉带一个球。小杨以前给我看过一个恐怖故事啊，说照片镜子里面的鬼本质是一个影子，平面的，可以变得很薄，像纸一样哪儿也都能钻进去。如果萨利和假雪莉也是这样，那么三个雪莉只要一个矮柜，能把球装进去就行。 杨叔回过神来接话道： 感觉那对兄妹不像能变成纸片的，他们有体温，有心跳，还有影子，跟真正的人没有什么区别。 那就两个。吴丽点头说着，俩人的语气很平静，好像只是在做报纸上的填字游戏。油货有点意外地看着他们，余文父子更是不太习惯。正确答案是什么，对众人而言根本不重要，众人要填的从来都是错误答案，这样一本正经的分析就显得很突兀。舒雪悄声对油货说： 听着就好了，他们就是有点难过。 什么意思？ 油货不解。 上一次闲聊的时候聊到的，说是在医院里面学来的习惯，情绪不能波动太大，影响工作嘛，所以每次有人去世或者碰到类似的事儿，他们都会这样，讨论个什么课题啊或者话题，理性一点那种，就能好一点。 油货愣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 那个球我第一眼看到就很不舒服，但是…… 舒雪叹了口气。油货明白舒雪的意思，其实他们最初就察觉到皮球里面填了东西，现在猜想被证实，却根本高兴不起来。毕竟日记里面真正的雪莉并不是什么吃人的 boss， 雪莉只是一个小女孩而已。相比之下，床上捆着的两个小鬼才是真的令人嫌恶。吴丽出了一会儿神，把答题纸搁在余文面前： 填吧，把那两位放出来。 余文没有落笔，而是抓了抓头发说： 刚刚秦哥和楚老板进去的时候，我就站在镜子旁边，楚老板好像匆匆地说了一句：别急着放。 杨叔纳闷地问： 为什么别急着放啊？你是不是听错了？ 余文一时间也懵了。 我也不知道，就这么一句话，可能真的听错了吧。 余文犹犹豫豫地抓起笔，又被油货摁下来。油货确认道： 楚月说的 啊。对啊哥，是楚月姐说的。 那就别放。 油货说： 哥你确定吗？ 应该是刷时长去了。 刷时长干嘛呀？ 余文更懵。油货沉默两秒，木着脸说： 怕晚上睡觉又是我跟秦鸠到处抓人吧。 哦，明白了。 油货和秦鸠在镜子里面待的时间最久，受影响最大，所以替代萨利和雪莉的是他们。如果不做任何变动，今晚跑不掉又是这俩，这谁受得了啊？现在楚月主动挂机，把油货换成楚月，结果能好一点，最起码坐等被逮的人里多了一个油货，战力能平衡一点不是？如果油货能醒的话。余文想想又很绝望。 众人等到了六点前的最后两分钟，踩着点儿将秦鸠和楚月放出来。由于修改过太多次答案，纸上又蹦出了一个减二来，扣掉了卷面整洁分。出于学生本能，余文肉疼了一下，但其他人连看都没看，可能是被油货传染了吧。众人觉得自己不是来考试的，目的也早就不是求高分通过了，众人就是来搞事的。夜里7:20，风从窗缝里溜进来，吹起了主卧的窗帘。 今天的主卧很冷清，大床空着，前两天挤在上面的姑娘们不见踪影，房间里只有一个人。那人支着头歪坐在沙发里，短发挡着半边脸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楚月。一阵强烈的饥饿感袭来，楚月肚子叫了两声，在寂静的夜色下突兀又清晰。他皱着眉，舔了舔干燥的嘴唇，倏然睁开眼。 好饿呀、啊！ 楚月咕哝着，声音干哑，跟平日里很不一样。他撑着沙发扶手，摇摇晃晃地站起身，又使劲揉了揉太阳穴。 太饿了。 楚月说着，便走向门口。一片影子从他脚边划过，是那只被追了一下午的皮球。皮球不知何时回到了主卧矮柜，正悄无声息地跟着楚月。可能是角度原因，胶皮上的卡通人脸嘴角下拉，显得茫然又委屈。楚月拉开房门，皮球顺势钻出去，滚到对面。今晚的儿童房也少了一个人，游惑不在。房门被楚月拧开，秦鸠已经醒了，正站在房间中央，扣着袖口的扣子。皮球咕噜噜滚到秦鸠脚边，蹭着长裤。秦鸠弯腰拾起，和楚月一前一后出了门。拍球的声音沿着楼梯下去，逐渐离远。床上的鼓包这才探出头，雪莉淡金色的头发睡得乱七八糟，她脸朝下趴着，手脚成大字形，一边一根绳捆在床的四个角上，模样有点滑稽。 萨烈，萨烈， 雪莉脸憋得通红，小声叫着下铺的人。不一会儿，萨利也从被窝里伸出头， 帮我解绳子， 我被捆了两道。 就因为萨利饿极了，比雪莉还要疯。 没用。 萨利把脑袋又闷回去了。 那我自己来，你帮我看着那些讨厌的客人。 萨利闷声闷气地说， 他们都在楼下，你没听见吗？傍晚就说过了，今天其他客人都睡楼下，不可能上来的。 雪莉又哼了一声，床铺一直在吱呀吱呀的晃动，上面的人扑腾得很凶。如果是以前，萨利会比雪莉更卖力，光靠他一嘴细密的牙就可以咬断所有。可萨利却舔了舔嘴唇没有动。今晚萨利莫名提不起精神，可能是因为看到客人们追着皮球跑，翻出了很多很多东西。那时候他和雪莉还没这样。 你干嘛要起床？ 萨利嗡声嗡气地问。 今晚有别人帮我们喂饱肚子，你干嘛要起来啊？ 虽然吃下去的还得吐出来，但也过了个嘴瘾不是？萨利已经破罐子破摔了。 我讨厌皮球。 雪莉忙得呼哧呼哧的。这一刻，雪莉的语气和日记后半截的风话一模一样。 他们只跟皮球玩，我讨厌他，我才是雪莉。 他咕哝着。以前，雪莉说完这些话，萨利会跟着附和一句。 是啊，又蠢又讨厌。 但今天萨利没有吱声。雪莉咧开嘴，尖细的牙像钢锯一样咔嚓咔嚓摩擦着绳子。她手短脚短，脖子却伸得老长，长得很不协调。过了好久，萨利突然咕哝了一句， 你才不是。 雪莉呲着牙顿了一下，故作天真的表情倏然收起。雪莉眨了眨玻璃珠一样的眼睛，歪头问， 你后悔了吗，萨利？你不是很讨厌他占了你的位置吗？我占他的位置不是在帮你吗？ 萨利不吭声。 雪莉又把脖子伸出去，沿着之前的痕迹张开了嘴，咔嚓咔嚓的声音又响起来。雪莉啃断了第一根绳子，松了左手，然后小姑娘一样耍赖撒娇的语气说， 你后悔也没用，我就是讨厌皮球，我今天就烧掉它。你听，他的脑袋跳着去楼下了，应该在客房吧，你能听到吗？他的身体还在楼里滚，可能想追过去，我要去捉他。今天的客人真慢，怎么还没开始呢？我都准备好眼泪了。 萨利把头埋得更深了。萨利今晚不想理上面那位所谓的妹妹，但饥饿的本能占据了上风。没过片刻，萨利也伸长脖子，开始啃着手上的绳子。 啊，开始了！我感觉到了，他抓住了一个倒霉蛋。 楼下，秦鸠和楚月站在客房门口，砰砰的求声不紧不慢。楚月揉着肚子，用诡异的音调催促说：“ 快开门，我真的太饿了。” 秦鸠挑起眉，转动门把手往里一推，推不动。秦鸠说， 有东西抵在里面，挡住了门。 楚月肚子又叫了一声，秦鸠嘘了一下说， 嘘，别急。 楚月无奈，这是我能控制的吗？秦鸠对门里的人来了兴趣，似乎觉得食物很有意思。秦鸠没再指望悄悄进门，直接用力一推，门里响起一阵顿重的摩擦声，像是挡门的椅子被推开。这声音在夜里简直惊天动地，看来椅子上压了重物。秦鸠透过门一看，就见一个白生生的东西从扶手椅上滑下来，垂在一边，那是一只清秀好看的手。狭小的客房塞得满满当当，除了门后挡着的这位，床沿趴了三个，地上还蜷着两个。秦鸠又把门推开一点，重重的摩擦声再次响起，这动静实在太大，而且穿透力惊人。趴着的三个姑娘陆陆续续抬起头，地上的鼾声也停了，唯独那只手还垂着一动不动。 我去， 余文仰头看到门缝就惊醒了，借着屋里一阵鸡飞狗跳，割长割短的叫成片。秦鸠被吵得头疼，偏偏楚月的肚子还在旁边伴奏。秦鸠彻底没了耐心，决定速战速决，结果就在他推第三下门的时候，那只垂着的手动了。扶手椅被门刮得转了个方向，窝在里面睡觉的人总算醒了。油火睁开眼皮，满脸的不耐烦在看到秦鸠的时候消散掉了，换成了略带新奇的目光。油火上下打量着秦鸠，重点盯着秦鸠手里的球。屋里的人有过一次阴影，站在后面不敢动。油火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站起身走到门边，背手砰地关上了门。油火靠着门框对秦鸠说， 来，逮我试试。 雪莉弄断了所有绳子，从上铺爬下来，看到坐在床边的萨利，他嘻嘻笑了一声说， 笨蛋萨利，你不是今天不想跟我玩吗？ 萨利看了他一眼，晃了几下短腿从床边跳下来。 我饿， 他低声说。 我知道。 雪莉摸了摸自己同样干瘪的肚子，纳闷地说， 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有食物下肚呢？ 说话间，他们听见楼下一阵乒铃乓啷的动静，好像有人打起来了。砰， 好像是沙发倒了， 萨利慢吞吞地说。接着某个玻璃碎了，花盆摔了，椅子 起码三把椅子砸地了，这可能是在拆房子。雪莉听了一会儿，冲萨利招了招手，他们轻轻把门开了一条缝，像一对趁着父母吵架偷跑出去的普通孩子，一溜烟穿过走廊。雪莉在走廊尽头某片阴影之下找到了其中一个皮球，她费力地抱起来，咕哝说， 还差一个。 皮球上的卡通人脸似乎预感到了什么，脸拉得更长，瘪着嘴像是要哭。萨利盯着皮球看了片刻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终有什么都没说。萨利落后几步，又捏着拳头跟上雪莉，两人蹲在二楼栏杆边往下看。客厅里没有开灯，透过落地窗外的光，隐约可以看见两个敏捷的身影闪过，好像一个去抓另一个的手，对方借着沙发被一个翻身跳到后面去了。砰！萨利闭了一下眼睛，再睁开就发现茶几也被掀了。两个小鬼在上面蹲了几分钟，楼下动静一个比一个惊天动地。照这情况，正常人早进800回医院了，楼下的人却依然没歇。又过了片刻，两个小鬼发现那俩人一点伤都没有，遭殃的全是其他东西。要指望一个彻底制服另一个，恐怕要等下辈子了。雪莉咕哝了一句真讨厌，抱着球就下了楼梯。雪莉听见了皮球的滚动声，就在楼下，在那片狼藉之中，趁着替代者正在抓食物，雪莉可以把皮球抱回来。萨利跟着他，两人弓着腰玩耍似的在碎片和障碍物中钻进钻出，寻找皮球的踪迹，还在经过厨房的时候摸了一个打火机，看到了，雪莉一眼看到了那个蓝白相间的圆影，就在餐桌那边。替代者刚抓住食物的肩，正要把那个人摁在墙上，食物躬身一绕，转到了替代者身后。雪莉能听见食物的喘气声，纠缠了这么久，应该也累了。雪莉觉得离填饱肚子不远了，萨利也跟着咽了口水。雪莉把手里的球塞给萨利，自己跑到餐桌旁，一把抱住企图滚走的皮球。雪莉拍了拍皮球沾的灰，歪头说， 我们该换玩具了，再见。 话音刚落，一双手突然从天而降，抓着雪莉的胳膊把她拎抱起来。雪莉还没反应过来，两脚就已经悬了空。 干嘛？ 雪莉转过头，看见油货面无表情的脸，下一秒一阵劲风袭来，追捕者翻过横倒的沙发，一步就到了面前。雪莉又回过头，对上了秦鸠的脸。油货拎着手里的小鬼，让雪莉正对着秦鸠说， 不跑了，要问什么赶紧问。 油货背抵着另一个单人沙发，手里的东西又很沉，再跑也来不及了。秦鸠饶有兴味地看着油货和雪莉，哦了一声，玩笑似的懒声问， 我好看吗？ 油货与秦鸠停站的位置很巧，旁边就是落地镜，打成这样，镜子居然完好无损，依然坚定地立在那里。雪莉的眼泪本能地开始往下掉，镜面倏然荡开一圈涟漪，像是被投石的湖。 你说呢？ 油火说着，转手就把雪莉扔进了镜子，皮球甩落，撞在地上，发出砰的响声。萨利惊呆了，他看了油火一眼，扔开皮球就要跑，可惜腿太短，下一秒就被油火抓着裤腰拎起来。 那好人喜欢吗？ 秦鸠又拖着吊子问了一句。萨利蹬了两下，然后腰上一轻，也被甩进了镜子。 别人不知道。 油火拍了拍手里的灰， 抓着衣领把秦秋拉低了一些，嘴唇几乎相触，却又隔着毫厘。幽惑用一贯冷淡的嗓音说， 我倒是挺喜欢的。 镜子里，雪莉和萨莉茫然地站在那里，从他们进来开始，四周围的黑雾就开始疯狂涌动，无数只黑色的枯瘦的手从里面伸出来，试图去抓他们的头发和衣角。雪莉猛地扑到镜子面前，试图再钻出去，但只收获了满手的血。萨莉也想扑过去，但在最后刹住了步子。扑过去干嘛呢？没有用的，那个会对着镜子做鬼脸扯着裙子转圈的小姑娘已经不在了。在镜中雪莉爬出去代替的小姑娘的那天起已经不在了。小姑娘的头颅藏在自己最喜欢的皮球里，身体蜷缩着被塞进了另一个。小姑娘的身体里鲜活的血被萨利和假冒者涂了满身，喝进肚里，血液安抚了饥饿和渴求，萨利和假冒者才能更长久地生活在镜子外的世界。哦，不止那个小姑娘，还有小姑娘的爸爸妈妈。那对早早遗忘萨利的夫妇是萨利第一个吞进肚子里的食物。萨利一动不动地站在镜子面前，看着客厅里面亮起的灯，看着人群陆陆续续从客房冲出来，看着众人抱起地上晃动的皮球，似乎想剖开看一眼，又最终停了手。那个小姑娘那么爱漂亮，一定不希望别人看到她干瘪枯槁的样子。萨利看着那群客人去了后院，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也许是去埋葬他那个妹妹。萨利还看见风从不知哪扇门里涌进来，吹动了窗帘，吹动了地上零零碎碎的小东西，又把一个生锈的铁罐吹到了镜子前。那个铁罐滚了两圈，萨利看到了底面的便签贴，上面的字又大又丑，透着笨拙的稚气。给萨利的礼物。黑雾漫过来的时候，萨利听见雪莉脆生生的童音穿过好几年传进他耳朵里。那应该是萨利从镜子里面钻出去的第一天。小姑娘塞给他一颗糖，粉色的糖纸，丑丑的，不适合小男孩。小姑娘说， 我以后叫你萨利好不好？ 萨利再也出不去了，因为那个小姑娘再也不会来照镜子了。落地镜在风中颤动片刻，又静止下来，再没有过动静。空无一人的客厅里，系统的声音响起来， 197考场，考生游惑弄哭了雪莉，雪莉宣告死亡。197考场，考生游惑弄哭了雪莉，萨利宣告死亡。